王长老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王长老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王长老。 弟兄姐妹早安。春天终于来了。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舒畅，因为一路的阳光哈，很高兴今天又在你们当中，有一阵子没有过来，冬天的时候，今年好像雪下的特别的多，是不是？我看看外面的这个雪还是积的很多，所以今年的冬天好像特别的长。我常常在想说，不是有这个 global warming 吗？看起来不是 global warming 哈，看起来这个雪越来越多。但是呢，感谢主，无论是有多少的冰雪啊，当春天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可以享受神的荣耀。他在我们当中啊，我们知道，无论是乌云有多厚，在这个乌云的背后啊，神的阳光啊，永远是在我们的心中。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人啊，这段圣经呢大家也很熟悉。你知道瞎眼的人是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残疾当中啊，是最不幸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一个故事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他在写这个奇异恩典的时候，就是引用了这一个生来瞎眼他自己所做的见证。他说，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如今我能够看见。那这一个故事呢，我们刚刚念过耶稣，我们很熟悉的故事，耶稣和泥在他的眼睛上面，让他去往希罗亚池子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了。但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我不是要分享主耶稣基督怎么医治他，那我也不是要分享耶稣医治他以后在他身上所产生的许许多多的功效，非常重要的功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引起了法利赛人跟耶稣之间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冲突。那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为主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呢，一直流传到今天。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耶稣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是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对话，主要的是集中在前面的五节的地方。那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信息。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苦难和罪的关系。我们刚刚看到，当门徒见到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问耶稣说，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的父母亲犯的罪？所以门徒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要问苦难和罪之间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跟我们生命当中的苦难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对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的残疾，他做了一个注释，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要赶快做主的工作。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呢来看这一段圣经。首先我们来看呢，苦难和罪的关系。苦难和罪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付上代价，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付上代价。比如说在出埃及记旧约里面呢，有许多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出埃及记34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神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所以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在我们身上的过犯，神必须要 追讨我们的罪债。但是神也是慈爱的神，因为他施慈爱要到千代。那如果你们还记得，在大卫他这么一位讨神喜悦的君王，当他犯罪了之后，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可是因为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大卫也为他所犯的罪付出了许许多多的代价，不单单是如此，他的后代彼此残杀，他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然后呢，他们的家里面这个流血一直不断，这是大卫他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苦难的的确确是和我们的罪是有关系。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在罗马书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要付上代价，甚至我们的始祖亚当所犯的罪我们通通都要继承他所犯罪所付上的代价。他说，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到吗？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他的罪就遗传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遗传了亚当他原本的原罪。所以今天我们生下来，我们从里面的罪性就让我们不断的沉沦在罪的捆绑当中。然而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犯一样罪过的人也在罪的权势之下。你看到我们被罪的辖制捆绑，没有办法脱离这些罪的捆绑。可是苦难是不是一定都跟罪有关系呢？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罪有关系。好，那圣经里面旧约有许多的例子，大家很熟悉的约瑟。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地。约瑟他到了埃及，他很认真地在他的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努力的工作，但是却被他的太太陷害，又下到监里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爱神而且敬畏神的人，却是一再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和困难。他所受到的这些苦难和他所犯的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大家很清楚的约伯，整个的约伯记在说明约伯他所受的这些的苦难原因是什么。他找到答案了没有？约伯找到了答案没有？约伯其实没有找到答案，但是这些的困难和苦难让约伯认识到一件事情，他认识到神的荣耀，认识到神的荣耀。所以旧约的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同样的苦难并不一定与我们所犯的罪有关系。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了，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请问他上十字架所受的苦和罪有没有关系？他自己并没有犯任何的罪，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难跟他自己的罪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死是因为我们的过犯。那门徒们问的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哈，门徒说，请问耶稣 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亲犯了罪呢？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耶稣没有回答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亲犯了罪。他说，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亲犯了罪，却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耶稣给他们的答复告诉他们说，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的问题和苦难，我们可以在这些的困难当中彰显出神的荣耀和他的全能。这是神给他们的答案，好，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我们的神也太残忍了吧，好，是不是说我们的神让我们遇到这些的困难，或者是说让这个人生来瞎眼，就仅仅只是为了要让神的作为显出来？那我们的神是不是太残忍了，拿我们来做他彰显荣耀的方式呢？不是的，神的作为不一定要需要我们的苦难才能够表现出来。神的作为，神大能不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苦难，但是神的大能却可以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我们教会最近有遇到许多的困难，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姐妹在这几个月当中经历了很大的难处其中有一个是我很熟悉的一位姐妹跟弟兄，他们有两个很可爱的孩子，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他年幼的儿子今年一个10岁，一个7岁他们在阿瓦纳里面学习，他们的圣经背得很熟，他的父母亲在教会里面教逐日学带查经非常爱主的一对夫妻非常可爱的两个孩子。可是在一个多月以前，他已经离开我们教会了，搬到其他，一个多月以前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他的孩子得了淋巴癌，10岁的孩子得了淋巴癌相当的严重暂时没有办法开刀，所以必须要经过化疗然后让这个癌细胞经过控制了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去纽约开刀，然后再有可能需要骨髓的移植。这么年轻活泼可爱的一个孩子，却要遇到经历过这么大的困难我们在网上面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天的报道，告诉我们说他孩子现在目前的情形怎么样。上一次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我们教会的陈长老突然之间就在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子撞到4天的时间他就过世了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让这些的困难，让这些的苦难发生在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当中，尤其这个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弟兄姐妹问我们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也是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让这些的苦难发生在这些他所心爱的人身上呢？但是感谢主，我在每一天这位姐妹她在网上面所写的日志当中，我看见这个孩子年纪这么轻，他必须要经历过化疗的痛苦在化疗的第一次化疗的时候，2天的时间什么也不能够吃，吃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然后 里面的疼痛啊、难过煎熬。他说我看到我的姐妹她每一天的日子是这样子写，他说我们感谢神，若不是经历过这些的困难，我们从来不晓得神的恩典有多大，神的信实有多么的坚固。若不是经过这些的试炼，我们从来不晓得原来我们的神他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需要依靠我们的神。当我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真正的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当我看见他们的经历带给我们的是那更大的应许的时候，我才认识到神为什么要把这些的苦难放在我们当中。我写了一封 email 告诉他，谢谢他所给我们的分享，因为从前我不晓得为什么神让这些的苦难一直不断地临在我们当中，但是从他的日子当中神就回答了我的问题，一天一天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经过这些的苦难，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神的荣耀和他的全能有多少。我看见神的作为不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苦难。这两天前两天我们看到，我刚刚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今年的雪好像下了很多但是好像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在 Milwaukee 突然有三天的时间温度回升，哇，那个大概有一两尺的雪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全部统统都融掉了。那几天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神的作为，我在想说如果要靠我们撒盐巴或者是要用电热器要把这些雪融掉，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功夫，但是在神的里面他短短的两三天就可以让冬天变成春天，让春天变成夏天，让夏天变成秋天，让秋天变回冬天。你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吗？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大能吗？他的大能无所不在，他的荣耀无所不在，只是不过我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我们看得见的只是自己的困难。神的荣耀，神的权柄可以彰显在任何的事上，包括我们的困难，包括我们的困难。那我们也知道这些的困难是非常的不容易经受的，非常不容易经受的。常常你在困难的里面你会问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们这些隐秘的事情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神的。很多的时候你的为什么不一定有答案，但是当我们走过了这些的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任的神。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只知道这几件事情是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为了要彰显神的作为，他并不是要借着我们的苦难来彰显出他的大能，他乃是他的大能可以在苦难当中彰显出来。可是这并不一定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的一生经过这些的困难，我只能够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在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也许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的苦难。我想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你们学习的你们也许可以记起来提醒你自己，当你在生命在遇见挑战的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提醒我们自己。第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事情，是我们之所以会感受到我们遇见困难和苦难，乃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我们曾经经历过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从来没有看过白色的人，大概他不晓得什么是黑色的。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没有彩色，他不知道什么是世界缤纷美丽的颜色。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我们在受苦，是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曾经领受过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思想一下，神曾经在我们当中有过多少的恩典。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思想到神曾经给了我们多少健康啊！我这个年纪一天一天大了之后，我发现关节也不好动了哈，这个眼睛也不好用了，什么都不好了啊！好像这个旧车子是这个 parts 通通都坏掉了。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无忧无虑，全身上下这个。通通都很健康的时候，那是一个多大的福分啊！弟兄姐妹，即使是现在我还可以感恩呢、啊，因为我肚子饿的时候我会想吃东西，我吃东西了之后呢，我可以享受到食物的美味。当我看见我这位心爱的姐妹她的10岁的孩子在做化疗的时候，因为化疗会影响到她的食欲，他没有办法吃任何的东西。以前我也认识一位弟兄，他做了这个，他因为得了鼻咽癌，所以必须要做这个放射线的治疗。当他放射线治疗完了之后，他说他吃所有的东西感觉到好像在咬玻璃一样啊，咬玻璃啊。当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想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眼前的苦难。上一次来到你们当中，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如果你们做母亲的回到家发现这个家里面弄得乱七八糟，孩子满玩具满天飞，没有人帮你洗碗，没有人帮你弄尿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家，你有孩子有儿女，有孩子有儿女，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往往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恩典，我们只能够看见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这是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思想面对我们的困难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求神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痛苦当中，我们是没有办法看清楚神的作为的。换一句话说，不要把过程当作结局，不要把过程当作结局。最简单的例子是，当你们在做学生的时候，哎呀，老师一个考试，两个考试，一个考试，你不会因为老师的考试太多呢，你就觉得你的生命真是很苦啊，这个世界没有结局。不是的，考试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挑战，但是是为了要预备我们有更好的明天。不要把眼前的苦难和痛苦当作是我们人生的结局。你们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苦不苦？他怕不怕？他很难过，他跟神祷告说，父啊，求你把这个杯撤去。意思是说他不愿意上十字架，因为那样子的苦难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他跟神祷告说，不要按着我自己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旨意。一直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作者就这么说，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他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面，要拯救所有世上犯罪的人。所以他可以轻看这个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弟兄姐妹，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忍受这个短暂的苦楚，知道神磨练我们操练我们是要预备我们做好他明天更合用的器皿呢？更合用的器皿，有什么样子的苦难，什么样子的攻击会大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认清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胜过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苦难。最后一件事情，神要借着苦难装备我们，让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器皿，让我们可以成为他荣耀的器皿。如果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地方这么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雅各书给弟兄姐妹的鼓励。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操练，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当兵的，如果从台湾来的男生，你们大概都晓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所有的男孩子通通都要当兵啊。现在他们不需要了。这个义务兵呢，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被受操练。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受操练。那个年轻的孩子就每天立正稍息，立正稍息啊，举枪拿枪，举枪拿枪。当兵的如果不受操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军人。那你可能说，为什么要受操练呢？为什么要受操练呢？好辛苦啊！因为这个操练是要帮助我们在战场上的时候可以保全我们的性命，是不是？战场上保全我们的性命。打球的，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不努力的操练，那么我们在球场上就要受到羞辱。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在生活当中受操练，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苦难一次一次的来临，就是给我们一次一次学习的机会。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如果你们从台湾来的朋友们的话，你们可能有听过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黄美莲啊，黄美莲博士。这个女孩子，她从小是生在台湾的南部一个地方叫做台南。因为她在出生的时候呢，这个接生的人医生呢不小心把她硬拉出来，就造成了她的运动神经受损。所以呢，她从小就罹患了脑性麻痹这个病症，脑性麻痹。所以呢，你看她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讲话，她做所有的事情呢都非常。她在小的时候，到五岁的时候呢，全身都还是软绵绵的，全身都还是软绵绵。那他们的家长从小不知道，所以她的妈妈带她到处的去看医生，几乎看遍了台湾所有的医生。他妈妈已经难过到一个地步，难过到一个地步，甚至想把他掐死，因为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生了。但是他的父亲跟他的奶奶呢，一再的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孩子带大。他的心智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他一生下来，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他脸上的肌肉，你们看他脸上的肌肉的表情是完全是扭曲的。 从小在他们家里面，在家他们家的门口，他只能够爬在地上，出去别的小孩在健康的在玩耍的时候，他只能够在地上爬。许多的邻居小朋友看到他就嘲笑他，在辱骂他，跟他说你这个孙女，跟他的阿嬷就是婆婆说，你这个孙女还有只能够把她送到马戏团去好了哈，可能还可以有一些用处。等到他开始上小学的时候他还不会拿汤匙吃饭必须要有人把他送到学校，然后妈妈每天要蹲在地上一粒米一粒米这样子喂他的吃饭。可是呢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学校。他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他才开始用那个扭曲的手可以拿一支笔开始写东西。但是到他的二年级的时候是他的一生的转捩点，因为他遇到一个美术老师，这个美术老师发现这个孩子他很有艺术的天分，所以呢就开始教导他画画。那他也很喜欢画，因为他手上可以拿画笔，这些都是他的作品。这一个美术的老师呢就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那他后来他的父亲移民到美国，也带他一起到美国，在美国这边比较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因为这个地方有残障的学校，所以就帮助他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他在1993年的时候在加州伯克莱大学拿了艺术博士学位。那他在台湾，他后来回到台湾，他得到了教育部颁的这个十大杰出青年的奖章，他在台湾现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画家。这样的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牧师，他的父亲从小在他这个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只抓住一个应许，就是神所赐的都是好的，神所赐的都是好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不了解为什么神赐给他一个女儿是这样子的女儿，但是他只抓住这一个应许，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帮助他的父亲没有放弃他的女儿。在公众的场合里面，他的父亲会介绍他的女儿，他是这样介绍，他说这是我的女儿，神爱她我们也爱她。弟兄姐妹，认识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苦难是有他的美意，带给我们的力量和盼望是很大的。当他的父亲这一位牧师抓住到这一个盼望的时候，这个应许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女儿在众人的面前这样这么许许多多的人的侮辱，他不担心，他也不惧怕，他可以去面对这些事实。感谢主，他可以跟人说神爱他我们也爱他。从小就带着他告诉他神爱他，所以他这一生可以活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完整的生命。他自从回到台湾之后，他就开始四处做见证，证明我们神的伟大。他不能够说话因为这他勉强可以挤出一两个字，所以他大部分的时候呢做见证都是用黑板写的，或者他用手语跟人家交谈，他可以写字。他是这样子说，这是他自己写的见证，他这么说，他说生命中有很多的苦难是存在的，不能够说是谁的错， 也许越想是谁的错，你心里面的恨意就会越浓，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都不好，只会产生更大的压力、更大的冲突。求神赐给我们有一颗平静和安稳的心去面对，去一点一点改变我们自己的心，一点一点改变我们自己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慢慢的改变环境。即使环境不改变，我们仍然勇敢而且心平气和的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好。苦难一次一次的来临，也是我们一次一次学习的机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爱神、认识神的人，他再次的回答我们的问题：苦难一次一次的来临，也是我们一次一次学习的机会。有一次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在底下举手问他说：“他说黄博士。”他说你长成这个样子，好，然后又没有办法自由的行动，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呢？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这个孩子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但是当黄美莲听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停了一下，然后他就转过身，在那个黑板上面开始用那个扭曲的手，他就写下几个字，他说我怎么看我自己，然后他就开始很快的写，他写下说，第一个，我好可爱，第二个，我的腿很长而且很美，第三个，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第四个，上帝也很爱我。第五个，我会画画，我会写字，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猫。最后他这样说，他说，我只看我所有的，我不看我所没有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只看神的恩典，不要看我们的苦难。你记得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苦难，认识到我们之所以会有困难，乃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了许多的恩典。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看见我们的困难，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恩典。但是黄博士他只看他自己的恩典，他所拥有的太多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比起他，我们所领受神的恩典是不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写了一首诗歌，他写了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一首诗歌，这个名字叫做《如果我能唱》，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可以在网上面查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那别人帮他谱成曲。他这么说，他说，如果我能够唱一首完整的歌，那将是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在苦难里面他给他安慰，在彷徨的时候他给他智慧。他说，虽然我不能够唱一首完整的歌，他不能够唱歌，他不会唱歌，他说他却要向神献上他真诚的爱，因为神的手时刻的牵引他，他的慈爱让他开怀。他不能够唱歌，但是他要天上的云雀，他要我们这一群会唱歌的人来替他唱歌。这是一个生来就得到脑性麻痹的人所写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刚刚跟你分享，我们这一对弟兄和姐妹，他的孩子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但是我从他们每一天的日记当中看见了 一样神的恩典和神的带领。我相信神也在我们当中同样的带领你们，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彷徨失意的时候，神的手从来不离开我们，只不过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是集中在神的恩典呢，还是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困难。这一个生来脑性麻痹的人，他写的最后两句话，他说：我真爱你，我真爱你。如果你也是爱神的话，我相信你的生命也一定是在他的手中。当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知道没有任何的苦难可以大过神的恩典。这是黄美莲博士他跟我们所做的见证。所以我们回答了苦难的问题吗？我相信我们没有回答苦难的问题，就好像约伯他没有回答苦难的问题一样，他只是做了一个结论，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但是如今我真的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弟兄姐妹，如果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带给我们这样子的认知的话，那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真谛更深切的。也许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良药，良药苦口啊，良药苦口，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本相，我们在神跟人之间我们所扮演的地位是什么。最后我们再看这段圣经，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奇妙的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说，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他在世界上面的时间不多了，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要赶快把这些的事彰显，教训门徒，告诉他们这些属天的真理。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当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要赶快去做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果也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医治，如果我们也和约翰牛顿一样，在他的奇异恩典里面所说的，从前我是瞎眼的，今天我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的医治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在这个世界上面赶快为他去做工？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间不多，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神给你们每一个人70年、80年的时间，扣掉前面10年不能做事，后面10年不能做事，中间所剩的时间不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医治，如果你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医治，趁着神还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是不是赶快在做主工？很可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一些对我们生命、对我们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做一些无谓的争执，教会里面也许我们彼此之间做一些无谓的争执，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把这宝贝的福音传到地极。如果神今天也给你这样子的呼召，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赶快做工，如果你经历过的神的恩典，你知道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困难，你也知道神的恩典不单单是拯救我们，而可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坐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去做主工呢？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你们现在有一位全时间的崔牧师会来到你们当中，六月份我会跟他见面，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 commitment， 那下次有机会来的时候 我会跟他见面。感谢神，让崔牧师可以带领这个教会，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白占地图。神把我们放在学校校园的旁边是有他的旨意，神是要让他的福音在这个地方被广传，让更多的人蒙受神的恩典。好像我们刚刚跟你介绍的黄美莲博士，神就在他的身上这么大的苦难，但是神的荣耀却可以这样子毫无拦阻地彰显出来。希望神的荣耀也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同样的被彰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告诉我们说趁着白日赶快去做工，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困难每一个苦难，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要安慰我们。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一生，叫我们的这一生可以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可以为你大大的使用，可以让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而看见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主啊，将这个教会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不断地用你的恩膏膏这个教会，赐恩典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他们周围的朋友亲戚邻居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圣诗。